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依萍朱婷乐活玩家。 男女之间相处呢，好多时候都好不自觉啊，就是要求对方啊，可能去对自己做一啲呵护备至嘅举动啊，表现啊，锡自己多一啲啊，咁样耐不耐，其实你喺网上面呢都睇到啊，尤其是而家互联网发达，你知㗎啦，有冤无路诉，就不如啊喺网上面你话自己 Facebook 发文又好啊，又或者可能喺一啲唔知咩嘅论坛嗰度发文又好啊，你话寻求解决方法，又或者纯粹系自己啊宣泄一下自己不满情绪。点都好啦， 或者系公审你嘅另一半。 咁啊，枕住咧，你都会睇到一啲嘅故事分享发展嘅。咁啊，最近咧亦都即系睇到一个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嘅传媒都攞嚟即系讲下添。咁就系话说咧，有一个嘅男仔啊，半年咧豪花200万咧，就系扫名牌， 哇， 就俾个嘅女朋友。咁咧后屘咧就即系两个咧就原本约埋一齐去旅行啫。咁啊呢一个男朋友咧就只不过系要求女朋友咧，嗱佢已经付晒咧所有啊旅费噶啦，咁咧只不过要求个女朋友咧净系付2500蚊港币嘅酒店嘅价钱啫，咁、但系咧嗰个嘅女朋友咧竟然系拒绝啊去即系俾呢个钱啊，咁啊搞到个男朋友嬲到震嘅。 系因为咧呢一对情侣咧就谂住计划去呢个欧游啦，咁啊男方屋企咧就稍为比较有钱啲嘅，咁佢已经包起晒所有嗰啲譬如食宿啊、旅费啊咁样，只系觉得其实我都付出咗咁多啦，都以万计啦，不如咁啦，就叫身边嘅女朋友，其实咧最尾我三日嘅酒店钱都系2500蚊啫，不如你帮我俾啦咁样，跟住个女朋友咧就即刻好嬲，点解要我俾啊？喂，我屋企人搵钱好辛苦噶，同埋咧我本身好穷噶，用咁多钱咧，屋企人会闹我噶啦，好冇乜你咁孤寒噶，咁最后就嗌交啦。咁我真系好怀疑啦，虽然我系一个港女。我嚟新鮮，但我真係覺得2500蚊，你咪俾咯，有你都去得旅行，又冇咁去孤寒啊，清你覺得咧？ 嗱首先我就咁听咧，俾2500蚊系真系唔过分嘅， 因为呢、 這个即系啦，机票都唔止呢个数啦，佢帮你俾咗嘅话，咁但系你又谂，因为你大前提系话嗰个男仔系好有钱啊嘛，即系佢之前嗰啲旅费咧全部帮你俾晒， 系啊， 但系点解无端端又叫佢俾2500蚊咧？ 系 啦，咁呢个又有啲疑点，我又觉得，咁所以就当中可能佢哋个事件发展系唔知点啦，但系对于女仔嚟讲，嗱我啦，因为我都唔算太港女嘅我嘅性格。我自己覺得啦，咁你話2500蚊，如果譬如話另一半叫到我俾，我都會俾嘅，咁又無謂搞鬧都，即係大家都知道曬，喂2500蚊就要鬧成咁樣樣啦，又有乜謂咧？ 我覺得即係因為而家呢一件事件啊，即係根據啊 Abby 嘅報告咧，咁啊簡單嚟講，我哋好多資料上面嘅不足啦先嚟嘅就係呢一個男人究竟係有錢有幾有錢咧？係 啦，即 係 個富裕嘅程度點樣去計算 咧？咁而呢一個女事主咧嚇，佢話佢窮。究竟有几穷呢亦都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讲真，如果你作为一个如果是咁拮据的即是香港市民啦，咁你又要求男朋友买咁多名贵袋俾自己，其实都吃不消喎，感觉下。 卖金 喎。是啊，咁成件事呢，因为太多呢啲咁样嘅即是客观证据呢，我哋唔齐全啦，我哋所以呢就避过嗰 part 啦。我哋反而呢将个焦点放喺边一度呢，个焦点就是 讲紧咧，通常你去到俾钱呢一个位啊，好多时候就好似女士咧觉得呢个一个男士风度嘅表现。嗱、啊，這個、呢个咧同究竟你有几多钱，冇几多钱咧，我先当系冇关系先。即系嗱，当然啦，如果你系富二代，你闲闲地咧，即系我平时都系几百万零用钱嘅啫啊，每个礼拜。哇！我今个礼拜我又去买架名车啦，咁嗰啲，唉，真系呢一排阿爹哋俾嗰啲零用钱俾我唔系好够使啊，买唔到法拉利啊咁嗰啲咧，咁嗱嗰啲就唔好讲啦。咁但我意思即系话我当好多时候你即系正常揾嘅即系可能万零二万蚊一个月咁先算，咁你自己储下钱啊，有啲钱嘅话就会陪女朋友出去可能食下饭啊，买下嘢啊咁。咁嗱，我觉得即系以呢一个为一个基准嘅话，都有唔少女仔咧就系觉得。有一啲细节上面嘅出街可能约会嘅费用咧，应该系男仔会俾嘅，或者唔好话系要个男仔俾晒，咁但系起码个男仔系唔应该要计较先嘅，系咪先？ 系先， 呢个系正常噶嘛，系咪？ 佢唔应该会计较，我觉得 系啦， 因为一计较就已经 小家啦， 唔系小家，你一计较我就觉得。嗯，因为我大前提上面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就算一个男人佢几有钱都好啦、如果佢同你一起而佢不肯花钱在你身上，其实佢唔系好爱你咯。 系啦，我讲个例子俾你知啦，因为咧我就读书嘅时候咧有一个嘅同学仔，咁佢出名咧就 系 好精打细算嘅，即系大家见到我精打细算啊，证明我都几客气系咪？咁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其实从边啲位睇到咧，就你知好多时候我哋去外国读书咧，咁每一个学期咧咁完咗之后咧，咁都会有啲同学就会走啊，有啲新同学会嚟啊，咁好自然咧就即系嗰啲新同学嚟到嘅时候，咁佢都。要买一啲啊基本嘅生活用品嘢噶啦吓，咁、而作为旧同学咧，好多时候我哋选择就系话，唉、算啦，如果有一啲即系唔要嘅嘢，咁咪俾佢哋咯，咪费事要佢买咯，系咪？咁但系呢位好精打细算嘅同学咧，就每咧见到呢一啲时间咧，就是、一个商机嚟嘅， 收钱啦，即刻 系啦。咁甚至乎咧，佢嗰、那个即系计到尽嗰个嘅即系态度咧，系哪怕可能系一根螺丝啊，又或者系一个衣架啊，咁佢都会咧即系照样地咧系同嗰啲新同学咧就计。咁当然啦，友情价嚟嘅啊，未至于好过分嘅。OK OK， 咁嗱 ，anyway， 咁据我所知咧，咁有一次。咁我知道呢一个嘅男同学，咁就约咗一个嘅女同学啊吓，咁就系即系第一次约会出去食饭，两个我都识噶啦。咁当然我即系而家都关心问下个男仔啊，我话喂点啊第一次食饭感觉如何啊？咁个男仔话 O K 啊，几好啊，咁睇下几时再约第二次啦咁。咁之后咧，我又真系有机会同个女仔讲啊。咁我其实都同个女仔讲，因为个男仔话 O K 啊嘛。咁我谂住佢都应该话嗰餐饭食得唔错啊。点知佢话唔讲。尤志可一讲咧就谷鬼气咁样样，话哇做咩事咁严重咧？咁佢话其实成个食饭嘅过程咧 OK 嘅，还可以嘅，因为呢个男仔本身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健谈嘅男仔嚟嘅，即系喺倾偈嗰方面啊，咁即系唔会话令到你觉得个气氛咧好似好尴尬咁嘅。咁但系奈何咧就系、去到俾钱嗰一下啦。嗱，其实个女仔咧本身都冇话遇过。男仔系要请嘅，咁但系咧个男仔咧就仿佛咧就好即系煞有介事咁样样咧，就即刻攞部计数机出嚟啊，即系唔系嘅电话啦， 即系喺佢面前揿啦， 系啦，即系嗱，系啦，即系可能直头系咧，因为你即系喺美国食饭，佢又要加呢个税啦，同埋呢个 tips 啊，咁咧佢就即系问咗 waitress 咧，就问得好仔细啊，边啲系税啊，咁跟住后屘计好之后咧，跟住后屘佢就加埋 tips 落去啦，咁啊嘟完之后就话啊系啊，咁你俾翻呢一个数我啦，系啦，就系、咁样样嘅， 即刻唔同佢去第二次啦。 跟住嗰个女仔朋友咧，即系佢都表现得好大方啊吓， 咁头嗰啲唞啖大气先。 咁唞啖大气呢下都隐藏得好好啦吓，咁佢就即系照样地都系俾咗嚿钱出嚟，但系佢心入边就谂啦，喂。呢一次话晒都系好好歹歹，我哋第一次叫约会食饭啦，即系唔系朋友联谊 ，OK？ 呢一个系个 date 嚟嘅，约会嚟嘅，即系意思系话你对我有意思，你系想追求我啊嘛？咁我由第一次约会食饭嘅时候，你就同我嚟个 AA 制啊嘛？咁嗱。跟住咧，佢就即系自此之后咧，对呢一个男仔咧，佢觉得做朋友还可以，因为朋友嚟讲嘅话，佢系一个几细心去照顾嘅人嚟嘅。但系一讲到咧，就系拍拖感情相处嗰啲咧，佢系一个比较计较嘅人啦。咁咧之后佢哋就冇第二次嘅约会啦。 咁我好内恨分明喎，呢啲一定系。 但我就系想话啦， 好多时候呢这个 AA 制啊对于男士来讲呢仿佛就是一个不应该啊是放在他和女朋友相处上面的一个应有的态度。因为一去到 AA 制其实啦讲真 AA 制本身没问题的。 没问题啊。 是没问题的嘛。咁但是好多女士就是觉得不是啩你同我 AA 制。咁我意思就是啦想问一下两位女士是不是觉得两个在埋一起绝对不能够提起 AA 制这一样嘢更加唔好讲就话实行先啦是不是应该咁样呢 其实我真的嗱呢次我真系企喺男仔嗰边啦，啱打啊！阿青呢啲一定好唔系望 你讲完先， 个眼球跌咗落地下。 我唔系， 因为其实咧，我咁多次拍拖 ，even 我而家结咗婚咧，我真系每一次出街咧，我系男方会主动俾钱嘅，但俾完钱之后，我会记住啊，今日食嗰餐晏昼系男仔俾嘅，一阵间睇戏，我会主动攞翻个银包出嚟俾起飞钱咯，即系我唔会觉得喂，今日全部食饭、睇戏、宵夜、唱 K 都系你俾咯，系咪？我唔会 expect 系咁样咯，即系我。会喺佢未主动去拎个银包出嚟之前，我已经系俾咗钱呢个动作咯。 系，我觉得其实 A A 制喺情侣之间咧，唔系唔可以出现嘅、 嗯， 而系喺追求之间，我先觉得系唔可以出现得比较多咯。 嗯、 尤其是第一次， 嗯、 你第一次嘅时候，你个印象已经咁差，哇！第一次你已经咁好似好小家咁嘅，我之后点啊？虽然个女仔其实可能真系唔系话好孤寒定系乜嘢，咁但系其实你印象分都紧要噶嘛。咁、嗯、你都未一齐嘅时候，你已经咁样啦。咁一齐咗，我觉得好有保留啦。同埋一齐咗之后咧，你反而 A A 制咧，你其实冇咁容，冇咁难讲出口噶。同埋如果即系女仔，好多时女仔都好醒目嘅，其实即系你见你个男朋友，你都知可能佢搵几多嘅时候，你都唔会即系好似 Abby 咁港女都好啦，佢都会识得啊，不如一齐分担少少。呢个系女仔觉得醒目嘅地方会喺呢一度。 即系由银包一个啡色嘅纸币，跟住揿揿下，咦变咗开始银色啊，或者系绿色啊嗰啲就唉算啦，我系主动啲啦咁样。 今日咧讲下讲下咧，都值得研究一个吓、啊，有时候男人啊、男士啊应有风度嘅问题。即系我见到唔少身边嘅朋友咧，即系男女之间相处会闹交嘅位，其实都系对于呢一个所谓风度嘅一个标准啊，大家有嘅价值观嘅唔同同埋落差。即系简单嚟讲系咩咧？即系个女嘅就认为咧个男人应该就迁就自己多啲，包容自己多啲，让自己。多啲呢啲系男友应有嘅风度， 系 咁但系个男嘅咧就会觉得嘅女咧就系觉得你呢一种系叫做任性、无理取闹，即系我唔系唔想用风度去包容你，咁但系呢一种咧变咗唔系一个风度嘅表现，系一种纵容嘅表现，即系先唔好讲话你知有啲男人甚至乎咧唔知听啲咩歪理啊，就系咩嗰啲女人到八十岁前唔好俾饱饭去食嗰啲咧， 真 坏啊咁，我今时今日仲有啲 friend 系咁嘅嗱，因为佢哋嗰相信系乜嘢咧？就是话有啲位咧，你如果俾女人得到嘅话咧，就佢会得寸进尺啊！即系举例系乜嘢咧？例如话可能你今个节日可能系生日又好啊，又或者系嗰啲咩情人节啊、圣诞节又好啊，你买份大礼俾佢嘅话咧，弊家伙啦！因为你要一年比一年咧系精彩丰富噶嘛，如果唔系佢就会嗰句咧吓，你对我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啦，即系嗰种咧，咁好多男人就避嘅，就怕嘅，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嘅理论走出嚟，就系话嗱，总之佢从来都未试过体验到爆呢样嘢嘅话咧，佢就会一路都饥渴，一路都饥饿住，等你慢慢再抌啲俾佢，你每次你俾多少少佢啫，佢可能即系四成饱、五成饱嘅话咧，佢就好满足噶啦咁。 你好似讲养宠物嗰啲咧，我对你好少少啊 ，OK， 今次。呢、这个阶段可以，下次再俾多甜。 你冇听过咩？你冇听过呢啲噶？ 冇啊！ 我好笑噶，我有时候咧同一啲男仔朋友大家 man talk 嘅时候咧，有啲即系高谈阔论就系掉呢啲咁嘅见解出嚟噶 嘛。我觉得讲就咁口响。 系啊，喺实际上面都系啱真嘅。 嗱咁呢一讲嘅就系 FF 嘅时候，梗系讲得好开心噶。 系男人都系中意 FF 嘅。咁嗱，实际上你亦观望翻呢一班所谓嘅男人啦吓，咁实际上面佢哋都其实屋企啱春嘅，即系你知啦，当阿太太喺度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即系 pot luck 嘅，去一个唔知朋友屋企嘅时候咧，咁大家就即系一齐食饭嗰啲啦。咁即系你见到佢哋同另一半相处嘅表现咧，哇，两个人嚟噶。平时我哋啊，即系啊，即系兄弟之间对话，你唔系咁样样噶。有个甚至好笑嘅，佢咧直头系讲话咧，我同你讲下乌加伦，我咧。 就是咁样嘅一个大男人嚟嘅。我呢第时点样都好，拍拖又好，结婚又好，我一定绝对唔会同女人玩鞋同埋玩手袋嘅。结果之后呢，佢两样嘢都喺我哋面前做齐晒。 其实你佢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佢平时啲压力系几咁大。 系咪因为嗰时佢讲呢一番说话呢？唔系因为佢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当时佢系未拍拖嘅， 仲系单身嘅。 而佢咧亦都成日睇唔起，即系好似我呢一啲咁样咧。你咁样唔得噶，你拍拖拍到咁样，你要真枯光啊！咁啊讲呢一啲咧。 哎呀死咯！我老公好多朋友都系话、你浸下个枯光，成日俾个老婆食住你。 系啊，佢真系咁样讲噶。咁但系到后屘，我真系有机会，即系因为嗰时候我都已经离开咗美国。咁、我知道我离开之后，咁佢先至拍拖，都唔知系咪睇翻个时机咧？惊我哋一班兄弟笑佢哋唔知点。咁之后咧，佢有机会同佢嘅另一半咧嚟香港旅行啦。咁有一次就系嚟到我哋屋企玩嗰阵啦。咁首先入门口嗰阵咧，已经见佢咧就帮住个女朋友孭住个手袋先啦。OK， 咁啊即系已经破咗佢当年话唔会帮女人玩手袋呢一个所谓嘅即系承诺啊。咁、跟住之后咧就临走嘅时候咧，佢仲要。體貼到咧，幫佢嘅另一半咧就係攞對鞋出嚟喎。 哇！ 咁係啊，好細心噶，係好細心噶。 好好、sweet 啊，呢啲 好驚訝，係 啊。所以我見到我都話：哇，我好欣賞你嘅成長啊！究竟你當中喺呢一段關係入邊經歷咗幾多咧？ 佢一定好愛 佢，不得而知啦、啊。或者唔知，或者飽受咗好多次嘅輪迴啊！即係喺入邊咧，唔知點樣要接受一個嘅點樣嘅軍訓啊！ 但我覺得嗱，咁樣聽落你個朋友好似就覺得大家都哇，即係係咪咁有風度啊？定係俾個女人蝦咁樣啦，但其實如果男人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有風度嘅事情咧，而係女人滿意或者甚至乎冇諗過嘅咧，係好加分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同個男仔朋友約會啦，所謂唔係一齊嘅我哋。咁但係咧，我亦都唔係佢女朋友啦嗰陣時。咁我哋兩個人約會， 即係想追你咁啊，係咪？ 可能大家有啲意思咁樣啦，但係最後我哋都冇一齊嘅。 哎呀，點解啊？大家都有啲意思喎。 因為我哋約會嘅時候咧， 我反而想追問呢一個位多啲啊嘛。 佢做咗一樣嘢咧，我係冇諗過佢會咁樣做，因為我。已經好少男仔會咁樣做嘅，我覺得就係嗰次我哋去一間餐廳食飯，好似鋸扒嘅，跟住咧我譬如佢又行入去先，跟住我又行入去同一張台啦，咁大家坐位嘅啦入到去，佢竟然幫我拉凳喎、 哦！ 我嗰下因為我係諗住咧自己坐落一張凳度啦，但佢喺另外一邊拉一張凳，而好彩我嗰下冇坐落去啫。如果我坐落去，咁呢個情況咧 就尷尬啦， 係啦，就好尷尬。咁而我又即刻即係我係呆咗一呆嘅，我係冇諗過會有男人。对我咁样做啦，拉凳咩年代咁即我会觉得系，但系你嗰一刻你会觉得哇，都几加分喎，真系好不经意咁样。 我真系咁易满足嗱，我真系要讲一个升级版俾你听下，因为咧其实咧嗱，我呢个老公咧虽然系蠢啲，但系佢真系好好嘅，譬如过马路啦。 佢会拱你出去先， 一定系咁啦。 咦，你唔好事啊？咁我过啦，咁嗰啲啊嘛。 唔系因为，譬如架车喺右手边嚟紧嘅时候咧，佢会喺过马路之前嗰四五秒度咧，佢即刻咧突然间喺我左手边，唰一声去咗右手边，然之后拖实我。我话咦，点解无端端你转身嘅？佢话唔系啊，啲车嚟紧啊嘛。咁万一架车失控撞一撞我先啦，跟住过咗一半啊，啲车喺左边嚟，佢又由右边行翻左边。咁 OK 啦，我行先，老婆嚟啊 ，OK， 你冇问题可以过啦。咁我觉得。哎，真系好 sweet 啊！因为呢个系我冇期待嘅嘢嚟噶嘛。 佢做样嘅， 佢次次都系。 如果佢真系咁样，佢就一开始已经行喺外边啦。佢唔会等过马路先至冲过去，呢个已经扣分啦，即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聞翻到嚟咧，我仲系谂紧头先阿青咧讲起就系佢嗰阵时候一个嘅约会啦，即系朋友之间嘅约会。 谂太 咁，因为咧其实嗱，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有时候咧男仔，因为佢讲嗰个系拉凳嗰个例子， 你会唔会帮女仔拉凳啊？ 其实我会噶、 哦，原来系咁噶。 不过亦都 真系少见识啊，咁样。 就算嗱，我想讲话，就算唔系拉凳，因为有啲情况你即系拉凳咧，又有点而浮夸嘅认真。 即系譬如喺快餐店 系啦，或者系快餐店啊。 即係或者啲茶餐廳嗰啲咧，人哋喺度遞緊嗰啲茶上嚟嘅時候，坐啦，坐喺度拉拉拉，咁啊忍唔住鬧你。咁嗱，所以咧， 後尾浪漫啲。 所以嗱，我當就算唔係拉凳先，咁但係嗱，一般男仔可能都會有個意識，就係話俾個女仔坐先，因為嗱，有啲真係所謂冇風度嘅男仔係咩咧？就係、是、一埋到位，個女仔可能跟後面噶嘛，個男仔行先啦。因為好多時候入餐廳，大家知嘅，入去嗰下咧。或者是男仔行先嘅，咁你行到埋位咧，就会俾个女仔早到啊嘛。咁好自然咧，有时候咧，有啲男仔冇意识嘅话咧，就第一个自己坐低咗，跟住个女仔就企喺嗰度，再先至望下究竟自己坐边啊嘛。嗱，咁我哋姑且唔好讲话拉凳嗰个位，有时候就系话一个男仔，如果佢真系有风度嘅话咧，佢会稍先就去到埋位，佢会企喺侧边嘅时候咧，就会递一递手话啊，不如你坐先啦，你拣个位啦。咁、哦、呢个都会噶， 喂， 呢个就算你唔系同另一半出街，你对朋友都会啦。我同你食茶餐厅，我都叫你坐先啦。 你唔会、 啊，系鬼。 我上次同你食茶餐厅，你行埋，你自己即刻坐喺埋边啊！ 系鬼，你有冇谂冇谂清楚啊？从来都唔会，因为我行最尾，从来都系。 只系对佢老婆先有风度啊！就清 咁算啦，佢都唔需要对我有风度。 咁你又唔使咁样兜，其实你咁样兜我老婆听唔到嘅。OK， 咁嗱，即系翻翻去咧，如果又系讲风度嗰个位置咧，我谂喺日常生活有好多事情嘅相处啦，女仔都可能会要求嘅男仔可能做多啲嘅。嗱，即系头先你讲话。拉凳是其中一个位置，即就算不是拉凳，有些女仔真的介意的，喂为什么你跟我吃饭你自己坐低了先要我自己去找呢？有些女仔尤其是喜欢坐那些卡位呢，又未必喜欢坐边呢，有时候你知道有些女仔比较喜欢坐入边啊，有个男仔坐出边好像保护自己那类，有些这样的想法的嘛。 是的， 你是的嘛，是不是？ 是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一定要个老公保护我啦。 是 不是应该你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你才要老公保护呢？ 他是应该他讲错了，他应该我 get 到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很需要安全感的人，其实就不是我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做节目做一段时间有默契，所以他说错我都明白他说什么。 你已经被他训练到要说对不住，你完全猜透他想 什么。没错，现在我们做节目我们神交，大家已经有个共识，听众听不明白是不要 紧。好了，第 一个话题。但是讲到除了你说拉凳之外，还有一些位置是什么呢？例如说拉门都是一个表现 嚟 嘅，因为咧有啲男仔朋友咧，我就真系听过系点样样咧，好笑嘅都系，就系、是、因为佢就比较系一个太慢版嘅男仔，即系意思就系话佢嘅人咧，做任何事都好咧，都系阴柔嘅，行步路咧都系慢条斯理嘅， 耍太极嘅， 系耍太极嘅，冇错啦，佢就系一代宗师张三丰啦 ，OK， 咁咧好多时候咧，咁佢女朋友又心急，咁即系可能去唔知边个商场度行啊。又或者可能即係赶住唔知去边度都好啊，咁好多时候呢佢哋行呢已经系前后脚㗎啦，咁而往往呢好多时候呢佢个女朋友就好猛啊，即係话每一次点解都系嚟话去个商场嘅时候呢系我帮你拉门嘅呢，而从来都唔系你帮我拉，而你呢有时候呢甚至乎啊佢话试过呢好啦偶然啦十次有一次呢你行我前面嘅，咁呢见到呢前面嗰个人呢已经帮你拉咗道门㗎啦，咁呢你只要伸手呢斗一斗嘅话咁我就可以过到啦，你唔系嘅，你喺前面咧涉过去嗰度门嗰度嘅， 好憎呢啲啊！ 即系佢话：点解你要涉过去？你都唔帮我 hold 住嗰度门咧？ 我完全冇谂过后面嗰个人喎、 啊。系啦，就系、是、咯。咁嗱，作为男朋友嗰个唔系普通人，你即系如果你普罗大众啊， 普通人都会咁样做啦。 系啦，你都可能会开门，即系有时候你讲嘅真，你有时候见到即系可能街上面咧有啲途人啊吓，明明嗰道门咧都已经夹到埋身咁滞噶啦，佢都咧用佢自己啊娇敏嘅身形啊，使出呢个凌波微步喺中间嗰条罅涉过去啊嘛。 死啦，唔好意思，你系咪讲紧我？ 即系你系啊， 我最常见到呢个地方，你知喺边啊？ 喺边啊？ 喺女厕。 哦，系咩？ 嗰啲女人咧，我自己都系女人啦。 哦， 好多女人都好奇怪，即系佢觉得嗰个门咧应该好多细菌咁样样啦。 系咪好湿噶嘛？ 系啦，首先可能如果冇人开住栋门咧，佢就攞张纸巾掹住，然之后掹好快地掟埋张纸巾，即刻摄出去。咁然之后咧，喂，咁如果我跟住你出，我又唔即系我又留意唔到你会系咁样嘅，我真系会俾栋门夹噶，真系好奇怪。 冇体验过男厕冇呢个状况出现，sorry 真系。 但系点解我会选择咗呢个摄青鬼嘅角色咧？系因为有时商场啲门咧，唔系因为咧我唔系成日都系咁嘅，因为有啲商场嘅门真系太重啊，佢可能个玻璃好厚嗰啲， 好重啊真系。我一推嘅话咧，我惊我内伤啊，大佬。 到门反震翻嚟，我成个弹后，你知道我死咗，我老公好伤心。 有啲唔系拉咁啊，跟住我真系好重，我拉唔到啊。然之后咧，你知我咁轻啦，系咪？咁我真系， 然之后 真 系 冇拎系啦。咁我就话，哎，人开咗，咁啱我又咁扁嘅身形可以摄得入去，咁咪摄咯。 但系有冇谂跟住你后边嗰个人，佢唔知道你会系咁样样，佢真系会逼到 冇办法。即系所以大家咧，如果大家见到你前面跟住一个一张纸咁薄咁轻嘅女子，佢唔帮你推门，你唔好怪佢，因为佢稍微帮你推嗰道门，我佢内伤死啊，可能会家破人亡，大家小心啲啫，睇咗一下。但系真系嘅，即系后屘咧，我呢个男仔朋友咧，仲要同佢讲起咧，佢话佢个女朋友无端端莫名其妙嬲咗佢，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嗱，咁即系嗱，在于佢嘅角度去睇，其实有几咁大件事啫。佢觉得，咁我一对手，你一对手，我推唔到嗰度门，咪你推咯。咁点解我一定要系即系被有一个观念啊？就系我应该要系伸手去推嗰度门先。嗱，如果我推到嘅话，咁我推到你唔会表扬我噶。佢觉得啊吓，我唔你唔会表扬我噶。咁我推到我有能力推嗰，我咪会推咗佢咯。我又唔使你赞我嘅。但你冇理由因为我推唔到嗰度门而你走嚟嬲我啊嘛。咁佢就向我吐咗一大轮嘅苦水。 吓、啊，呢、這个真系态度嘅问题，我觉得冇、啊、可能唔嬲。喂，你连咁少嘅事都唔系讲到钱银问题啦，只不过你推住道门，等个女朋友容易啲过咗。 但系在于个男仔嘅角度就系啦， 真系 呢啲嗱，就系呢啲咁鸡毛蒜皮嘅事你都嬲。 大家究竟个脑有几咁唔同啊？ 嗱唔系就系嗱，头先因为你讲 嘅，我估 系 咁奇怪。 呢个就系一个男女嘅睇法不同嘅问题，因为嗱，正如你所讲，你头先都讲咗个重点啦，呢啲咁鸡毛蒜皮嘅事你都唔为我做，但系在于个男仔嚟讲就话呢啲咁鸡毛蒜皮嘅事你都同我计。咁跟住佢就会觉得，咁第时如果真係又学你话斋啦， 女仔一定会咁样 㗎。如果第时真係学你话斋啦，喺一啲钱银上面嘅问题，哇，咁嗰啲大件事咪仲大镬。即係好似头先我哋一开始讲个例子、啊、如果讲到嘅就係嗰2500嘅话，喂，唔系分手咁简单，可能会引发热血案咁样，点个可能会系。咁即係其实去到呢一啲位，我觉得有冇机会或者有冇一啲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扭转多啲，令到大家明白对方諗啲乜嘢啦。因为呢件事其实你唔可以用越大与小呢来衡量判断嘅。其实推门拉门帮你开门，或者可能系帮你拉凳等你坐低先，或者可能搭车啊俾你上车先啊自己先至上啊，呢一啲其实好细微细眼嘅事呢，有多时候触发到一个人或者触发到两个人闹交，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呢件事唔系觉得系一件小事，系一个态度上面嘅问题。一去到呢态度上面嘅问题嘅话，就事无大小噶啦。 但我想问你呢个男仔朋友，其实佢对唔系对住女朋友嘅时候，佢会唔会都系咁嘅咧？即系 都会噶， 咁样摄过去嘅， 都会咁噶。 哦， 都会 咁。佢原本就系好似 Abby 咁样样嘅。 原来你兜个圈出嚟，原来系想 即系又 系 好轻嘅， 系轻轻你咁样样闹你一下啫。头先最后尾阿青就问咗个问题啦，佢就问就系、是、我呢个男仔 friend 啊，究竟佢系对全部人都系咁啊，定系对个女朋友系特别咁唔细心咧？咁、我就答佢话，其实全部人都系咁嘅，就系咁咧，个女就先至更加嬲。咁你同我喺埋一齐，你唔系应该有点而不同嘅咩？ 即系我冇特权啊，系啦，女朋友都 呢、這个亦都系嘅，好多女仔都觉得嘅，喂，我同你喺埋一齐，我系咪丁屎咁多特权都应该要有啊？如果我同其他人一样啊，即系你对我嘅态度系同其他人一样嘅话，我点解要同你拍拖啊？ 其实真系、哦，咁我既然作为你女朋友，你冇理由对我同对其他人一样噶、哦，即系喺个等号系咁点样咧？咁即系你可能系爱其他人同爱我一样，咁系。好怪嘅一件事，咁点解你要揀我呢？ 所以我话俾你知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期望落差嘅分别。个在于个男仔嘅角度去睇咧，唔系冇分别噶，即系意思就系话佢对女朋友咧，佢觉得啊吓，系、已经比对其他朋友好噶啦。 好 嗱，只不过 我得知咧。 因为嗱，即系佢觉得喂，起码我对我朋友例牌一齐行嗰道门嘅时候，一定系涉青鬼形式冲过嘅。咁但系对女朋友嘅话， 佢唔係全部都一定係咁囉，即係有時候佢都會諗下啊，如果要推咪推囉，咁只不過佢可能習慣使然，偶然就會即係都會有呢個狀況出現啫。咁而女朋友就會覺得你即係可能啊，連嗰一次半次啊，雖然佢唔止一次半次，但係佢覺得即係連嗰一次半次你係咪都盡量唔應該有，尤其是我已經向你表達咗我系唔中意你咁样样啊嘛，咁你可唔可以为我而去改变呢？而嗰个男仔就觉得喂，我又为你去改啊，我起码都有做到啊，点解你净系要纠结于就系我做唔好嘅地方，而冇去即系 appreciate 我做好嘅地方呢？ 唔系，不如咁咯，你咪叫你个女仔朋友就每次行街都翘住个男朋友，一成日到商场门口嘅时候，大家都企喺度唔喐咯，睇边个推门先。 我都话俾你知，好笑噶，我见过噶，佢哋真系咧后屘有段时间咧。是斗慢的行得。我就是呢有一次就是几个朋友一起行啦，去到这个的即商场门口之前呢，做乜事两个人放慢脚步嘅呢？即我行得咁慢嘅。咁但其实这个状况呢，有其他朋友在场的话呢，是难不到他们的。因为其他朋友一定比他行得快。咁所以呢就朋友去开那道门。咁但是解决不到他们的问题，无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咁当然因为刚才我讲过啦，前提个女仔本身是性格比较急一啲㗎嘛。你叫他呢特登为咗唔去掂嗰道门而拖慢脚步嚟行嘅话呢，佢又觉得好辛苦嘅。即係你如果有啲性急嘅朋友你又明㗎啦，佢咩事呢都好想好快去解决嘅话呢，你一见到佢要咁样拖慢脚步做一啲嘢呢，佢就好猛整嘅。一猛整嘅话呢，佢又係将呢一啲猛整呢又发泄喺自己另一半身上嘅啫。 通常粒一粒一突就好似几夹咁。咁第一咁样听你讲好似性格不合咁样，我都对佢哋嘅感情都唔系几睇好啦。不过你讲到风度呢样嘢，譬如你剛才那個男仔他生活習慣已經習慣了是這樣啦。我認為有個朋友呢，他的男朋友都很搞笑，他已經跟我說了很多次，他覺得他男朋友也是不喜歡他的。事緣呢就是呢，他們譬如你兩個人經常都會一起吃飯啦，他男朋友呢很得意的，譬如吃茶餐廳那計啦，你不是經常都吃好東西的嘛，那你坐下呢，他男朋友呢成日呢自己睇完餐牌呢，佢就会自己嗌嘢食㗎。喔、 哦。 佢完全唔等佢女朋友。跟住我 觉得好嬲喎。 我个女朋友係佢好嬲啊。跟住我个女性朋友就好嬲啦，就话点解会系咁嘅啫，有乜理由两个人食饭佢自己嗌咗嘅啫，然之后我自己睇完自己嗌，几奇怪咁样啦。但呢个情况呢，佢系同佢男朋友讲过系冇改善。佢男朋友只系答佢好肚饿啊，你慢慢睇啦。就 是 咁 样，仲轻啲添，你咁样讲， 永远都解决唔到嘅问题。跟住我哋姊妹，你知道我哋姊妹噶啦，成日讲分手啦，佢都唔中意你 嗰啲咁样，跟住餐牌睇餐牌分手。 因为唔系佢哋已经拍咗几年拖，但系几年嚟讲咧，佢维持住都系咁样样。咁但系当然我女性朋友都系好中意佢先至会咁样样啦。咁但系亦都好想佢改善呢一样嘢。但系当然个男仔亦都觉得好似，我都系咁噶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情况真系好奇怪，我觉得你唔单止冇风度，而系你真系唔系几中意你个另外一半咯。 不过其实咁，我觉得去到呢一啲位咧，即系有时候两个人喺埋一齐，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一啲嘅缺点，即系睇你包唔包容到。有啲人咧系真系改唔到，你觉得喂 包容唔到啊呢个？ 嗱呢个真系嘅，有时候真系睇你包唔包容到。 但呢个真系礼貌嘅问题，我又觉得系唔系风度嘅问题。 因为我觉得嗱咁样睇咯，每个人总会有自己。又长与短咯，咁佢呢一方面做得不足啊，咁另一方面会唔会又可以即系补偿得到咧？即系可能其他地方值得你欣赏，而嗰个欣赏系可以盖过佢呢一方面不足咧？因为嗱，你坦白讲，你问我，佢讲紧嘅只不过就系话佢即系大家一齐喺间餐厅食饭嘅时候，佢自己嗌咗先啦。一系咁样样，你避免嘅就唔好去呢啲餐厅食，即系你去一啲咧，一定要等齐两个人一齐嗌好先至可以食嘅餐厅食饭。如果唔系嘅话，一系咧，你因为知道佢系一个咁嘅人，如果佢肯改嘅话，佢改咗啦。 但系呢个问题好奇怪，点解我哋叫佢分手咧？因为佢个男朋友对住佢其他朋友咧，就并不是咁样样嘅。 哦， 即系佢都会觉得啊，等埋先啦，即系有几饿啫，你饿到真系等几分钟都等唔到。 咁啊，即系对女朋友先至系衰啲喎， 唔系都唔系衰嘅，即系显露真性情咯，即系做翻自己，咁唔假啊嘛， 即系当系屋企人嗰种咧。如果同阿妈出去食饭，但阿妈都等，可能阿妈都话阿妈你想食咩啊？你食先啦咁样样，你嗌先啦，我帮你叫咁样样，又知道你口味又成咁样样，咁但系啊，对自己另一半就反而唔会咁啊，咁啊衰啲喎，真系。 所以我哋有阵时都会觉得佢好似系即系当咗佢屋企人嘅，讲真，因为。 佢開頭嘅時候唔係咁嘅，即係譬如追啊，或者係頭嗰一年拍拖都唔係咁。 喂，如果追都係咁都追到嘅話，我要向佢拜師啊！ 變成咁樣樣，咁你真係其實都幾冇癮噶嘛？你兩個人一齊食飯，你咁你不如自己食啦，我自己食好過啦咁。 唔係因為你講起呢一個嘅話，我自己見過有一啲嘅男女朋友咧，即係之所以個女仔要求就係話你唔好嗌先過我嘅一個最大原因就係因為個男人食嘢係真係好快嘅，而嗰個另一半食嘢真係比較陰柔嘅慢啲嘅，咁佢成日都反映咧，即係對自己嘅男朋友講啊，就係話你食嘢咁快咧，我自己慢慢坐喺度食，你望住我一嚟我又唔好意思啦，二嚟你又會影響到我食嘢嘅節奏啦。跟住我見到你望住我食，我不自覺又想食快啲，但係我食唔得快噶嘛。我一食得快嘅話，我就胃痛啦。咁於是乎佢就覺得好辛苦啦。咁於是乎佢就要求咧個另一半咧就係你可唔可以食嘢食慢啲啊？咁於是乎咧嗰個男仔咧就唯有係咁啦，喺即係叫嘢食嗰方面咧。就唯有喺呢方面再控制 了。即係點啊？即係個女仔食到一半，佢先可以叫。 或者係可能，即係有時候佢真係專登咧，係叫一啲可能要整耐啲嘅嘢啊。 即係焗啊嗰啲咁樣咯。 係啊，焗嘢啊，有時候佢真係試過㗎。例如話，你叫先啦，你叫咗之後，我睇下，我再睇一陣，我先至再叫啊。佢都試過係咁樣樣嘅。 但係講開餐牌啊，或者食嘢咧，咁我又諗起我同我老公咧食嘢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憎個習慣。但呢樣嘢咧，佢又唔可以話佢錯嘅，因為咧，譬如有一次我去到茶餐厅啦，咁你知啲事食咩啊？咁企喺度等好耐噶嘛，咁我已经好快由 A B C D E 都系五个餐啫，咁我咪拣一个咯。然之后我老公咧，就算望住呢五个餐咧，佢望五分钟，佢不停望。啊！食咩好呢？啊喂，其实啦，你三十秒都望完咧 ，A B C D E 点拣咁耐嘅啫？佢去到每一间餐厅都系咁样，跟住佢有一次系俾个侍应啊，阿哥你谂完未啊？五分钟 A B C D E 拣一个啦。跟住我老公话，我谂下先。即系你明明呢啲永远都系，我好肚饿，人哋跟住落单，点解你唔可以快啲呢？ 因为好似揀老婆咁啊嘛，你咁难揀，佢都揀到啦，花少少时间揀个午餐啫，俾下面啊 ，Abby 系嘛？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